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巴拿马注册货轮开箱号和从游57号船员7月1号在南浦港举行了缅怀会。会上发言者说，伟大的金日成主席在完成人类自主事业、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斗争中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将彪炳千古。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。